宇宙历799年，新帝国历1年10月9号，皇帝莱因哈特召集军务大臣巴尔欧贝泰元帅，统帅本部总长奥斯卡罗塔尔元帅，宇宙舰队司令长官沃夫肯米达元帅，也就是所谓的帝国军三长官。 陛下什么时候接见呢？ 应该快了吧。 陛下叫我们来这里有什么事情？会不会是雷内肯普的事？ 没错，史坦梅兹指挥官有报告进来。 结果呢？ 雷内肯普已经命丧九泉，遗体在近日之内就会送到了。 这样啊，果然没错。 那么雷内肯普的死因呢？ 自杀。 那么关于雷内肯普之死，这个罪名就不能算在杨威利的头上了。 雷内肯普如果处境顺利，他应该没有自杀的理由。会把他逼到自杀这么严重的地步的话，杨威利很明显的也要负责任。更何况他不做辩解，现在正在逃亡当中，所以非问他的罪不可了。 但是会有这种事情，也是雷内肯普自己所造成的，不是吗？现在虽然只能推测而已，不过雷内肯普曾经在战场上2度败给杨威利，他无法忘记这种耻辱。基于没有物证的疑惑，就想逮到杨威利，结果反而被他摆了一道，不是吗？ 雷内肯普，他是一个对部下很公正的人呢。 非常遗憾的，杨威利并不是他的部下。 嗯？ 但是如果死的不是雷内肯普，而是杨威利的话，那么陛下的失望可能会很大，不是吗？陛下在巴米利恩会战后见杨威利的时候，还希望杨威利能够加入他的麾下，说不定到现在他还没有完全死心哦。 那个时候你极力反对，如果陛下坚持的话，听说你还提出了几个条件，为什么你会有这些主张？我实在是非常感兴趣。 你想问是不是，罗塔尔元帅？ 不，不问我也知道。 哦， 叫杨威利出任旧同盟领地的总督，让他统治他土生土长的祖国，让他去讨伐他以前的同志，这就是你的意图。你是个会这么想的人，比起把人才收集到陛下的麾下，试炼人才才是更为重要的，不是吗？ 收集人才的确很重要，但是分辨这个人物是不是值得信任的，这种责任是我们在背负，不是吗？ 你的意思是到陛下身边做事的人都得经过你的审问？这也没有关系，但是由谁来确认那个审问者是公正的，而且对陛下是忠实的呢？ 这就要由你们来做了。帝国的兵权暂时不论制度上的问题，实权是掌握在你们两个人的手上，当我的行事欠缺公正时，你们自有手段可以将我排除。 军务大臣，我看你好像误会了。 误会什么？ 关于兵权的所在，我们在罗格兰王朝里兵权都是由皇帝莱因哈特所掌握而赐下来的，不管是我或者是米达司令长官，都只是皇帝的代理人罢了。但是听了军务大臣这一番话，听起来好像是在教唆我们将兵权私务化的样子。 这可真是意外。用你的论点来说的话，那么我对陛下是否公正似乎一开始你就没有必要费心，我是否公正只能由陛下来判断，不是吗？ 哼，好厉害的狡辩。 你们不要吵了。我原本以为跟军务大臣舌战应该是我的工作才对，最近连续几次都被你给抢走了。 米达，你就别讽刺我了，我自己知道我不够成熟稳重。 哦， 雷内肯普的事情你们听说了吧？ 是。 雷内肯普本来就不是一个人格完美的人，但也不是一个罪恶深重到必须被迫用这种死法死亡的人，说起来真可怜。 陛下认为应该把罪归到什么人的身上才对呢？ 与其去感叹去年葡萄难吃的程度，应该好好研究今年栽种葡萄的种子吧。朕倒想趁这个时候利用杨威力跟同盟政府之间的嫌隙，把那个奇才招揽到朕的麾下来。军务大臣，你有什么看法？ 这也是个好办法，但是在这之上应该把利用杨威力斩断自由行星同盟的命脉加上这个条件，我就认为可行了。杨威力如果肯臣服陛下，就表示他舍弃了至今他所属的国家，也否定了他之所以奋战到今天的理由。既然这样，那么可能这些成为他日后留恋的要素将他完全抹掉的话，这也是为了他本人好啊。只是下官不认为杨威力会做出这种事情来。 也就是杨威力是不可能臣服于朕了，你想要说的也就是这个意思是不是？ 没错。事情继续再往下说下去的话，就算杨威力愿意屈膝臣服于陛下之前，您打算给他什么样的职位来回报他呢？如果您的回报过小的话，他可能会不满，可是如果回报过大的话，会招来其他人的不安的。 我知道了，杨威力的事暂时搁在一旁。不过话说回来，连杨威力一个人都容不下他，所谓的民主政治也实在太过偏狭了吧。 陛下，请恕微臣冒犯，问题不在制度上，而是在运用制度的人吧。陛下的英才，黄金树王朝也一样无法容下您，不是吗？请想想您不久前的例子。 有道理，说得很对。 那么陛下，您决定怎么做呢？要不要趁着雷内肯普之死干脆一口气出兵把同盟给并吞掉，或者要暂缓一下呢？ 帝国军全军出击，快刀斩乱麻，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不过难得共和主义者现在正在混乱当中，暂时就先给他们发飙，等他们累了之后再做详细的打算。 我的皇帝，拜托你千万不要给我反抗的空隙。我选择你来当历史的舵手，拥立你，以你的军旗为傲，一路走来的。希望你不要让我后悔。你应该永远走在我的前面，永远都是那样充满了光辉。消极跟不安，怎么可能会成为你的光源呢？无以类比的霸气跟行动力，才是你真正的价值。 A. 新银河帝国罗格兰王朝。 B. 自由行星同盟现在的政权。 C. 杨威力的独立势力。 D. 废杀了旧势力。 E. 旧帝国黄金树王朝的残党。 F. 宣布独立的尔发。可能是我想太多了。才没几年前而已，我还单纯的很呢，真的是很奇怪。这个时候一根枝不考虑也没有关系，问题是当 VCDF 结合的时候该怎么办呢？以杨威力的人望加上同盟军的军事力，还有旧飞沙的经济力，三者结合的时候，对新帝国来说说不定会造成威胁。以杨来说，他应该不会认为以少数的军事力量能改变事态才对，但是如果他认为可以的话，以那种程度的敌人也不足为惧。可是就算他可以把皇帝打倒，可是杨威力在那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展望吗？杨威力，他真的是个很有趣的人。如果没有杨威力的话，就失去了能够结合其他势力的媒介。可是 这个时候几个敌对的势力就非一个一个的急迫不可。陛下之所以会犹豫，可能也是考虑这一点的关系吧。不过陛下的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呢？哎， 玛琳小姐，接下来还有什么事情？ 工部省的次官古尔克向陛下提出了辞呈。 他为什么要辞职？ 上个礼拜席尔瓦贝尔西工部大臣因为身体累垮了，请了几天假，这段期间由古尔克次官代理事务，可是进度却延误了。 所以他想辞职也是负责。 更重要的是，他看到工部大臣回来后处理事情的能力之高，好像使他丧失了信心的样子。 原来如此，好吧，叫他进来吧。次官的职责仅次于大臣之后，如果你的才干凌驾希尔瓦贝尔西之上，朕就不会封他为大臣而封你了。你非常的谦恭，知道自己的能力，这样很好。今后你也继续辅佐希尔瓦贝尔西，应该没问题吧？ 哦，是。 玛琳小姐。 是，陛下。 等到国家机构跟社会体制安定下来之后，把工部省的机能转移到民间，缩小它的组织。现在这种时期需要希尔瓦贝尔西这种奇才，然而在缩小跟安定的时期，就要用到古尔克的老实稳健。如果把古尔克当作是一个计量器，靠他的手将多余的部分消除掉的话，就能有健全的组织。当还在靠一个人的才能建立的时候，组织是还没有完成的。 陛下考虑的不只是工部省，关于新帝国本身的组织，他也同样是这么想的吧？ 工部大臣，照这么快的速度进行，新帝都大概不用十年就可以完成了吧？ 也就是说，十年之后我们就要失业了。 可是这样大人您也闲下来了，这样不是很伤脑筋吗？因为大人您还这么年轻，十年以后也差不多是40岁而已，正值壮年呢。 就是啊，真是可惜， 到那个时候我可能就当帝国宰相了。 11月1号举行雷内肯普的秘密葬礼，这个葬礼比死者的地位要小了很多。由于他的死还不能对外正式公布，加上他的死是自杀这种不名誉的死法，逼不得已做了这种处置。 这么说，雷内肯普指挥官还没有办法被追封为元帅了，是不是？ 因为他不是战死的。 可是也算殉职啊，这样也不行吗？ 下官在雷内肯普指挥官的麾下做了已经有5年的时间了，他的确有些不太通融，不近人情之处，但是他是个很好的上司，请您请求皇帝陛下下令进行复仇战好吗？ 我很了解你的心情，但是这个事件的责任很多都得归咎到雷内肯普自己身上，事情没有那么单纯，需要相当高度的政治判断，不能够轻易出动军队。 布尔诺克纳斯坦以及阿尔瑞德格里巴查，雷内肯普就任高等事务官之前就在他的麾下，是被瞩望将来的年轻将官，被看好成接替下一个时代的帝国军双臂，但是两人个性截然不同。 对不起，下官告退。 尤其是格里巴查，不但军事方面，也是一个出名的地理学者，拥有探险家指挥官的一名。这个时候接到的通知也是他所提出的行星探险论文获得肯定，允许加入帝国地理博物协会的入会通知。葬礼之后，皇帝莱因哈特为了重新检讨今后的方针，召集一级上将以上的武官。 难道皇帝要亲征吗？ 陛下希望有敌人存在，他是一个为了打仗作战而活的人，但是战争却又结束得太早了。 陛下把首都迁到费沙来是很好，可是我对军政改革有点不安呢。 怎么说呢？ 这个话由我这个后方总司令官来说是有点奇怪，军事采用中央集权是比较好一些，把兵权分给各个军事管区的话，造成中央统治力衰弱的时候，会产生军阀割据的后果。 但是只要皇帝莱因哈特在的一天，应该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吧？ 当然是这样子没错了，但是陛下已有升天的一天，而且陛下的存在越是巨大的话，那么失去陛下时产生的空隙也会相对的变大。 我认为你说的非常有道理，以年纪来看，我们一定会比陛下先死，不是吗？所以这个课题应该交给我们的下一代来伤脑筋才对。 这话也有道理，但是我总觉得最近陛下的霸气明显的衰减，我比较担心的是这一点呢。 嗯， 他是一个诗人，他用自己的生命跟生涯来表现自己，是一个不需要语言的诗人，所以说呢，陛下不适合停滞，也不适合退缩。 对了，同盟的政府或者军部对于这一次的事情又如何处置呢？ 忽左忽右乱成一团，照这么看来，他们已经失去统治能力了。锅盖的盖子一旦松了，煮沸的汤也会跟着喷出来，接下来就是一片混乱。 那么那个松掉的锅盖就应该由我们去拿它才对啊。同盟政府的混乱代表的就是大神奥丁要把同盟赐给我们的意思。 就算要出兵的话，我们的补给也还没有准备好。3年前的阿姆利兹亚会战就是一面很好的镜子，这一次挨饿的可能会是我们呢。 只要掌握同盟的补给基地就行了。 有什么法律的根据呢？ 法律的根据？你希望得到什么样的法律根据呢？ 只要同盟政府有镇压反抗政府武装势力的意思跟能力的话，我们就不能够对扬威利出手，因为巴拉特合约清楚记载着不能干涉他们的内政。 原来如此，说不定他们有那个意思，可是摆明的没有那个能力。比如说扬威利现在在哪里，雷内肯普又到哪里去了？我认为这个疑问已经显示出他们的极限了。 我个人本身也是那么想，但是总要有人主张慎重论才行。如果麦克林在的话，就可以把他交给他，这跟利普修达特战役的时候相比，面子完全相反了。 麦克林、鲁兹、史坦梅兹、凯斯勒都在任地，华伦又负伤疗养中，而吉尔艾斯、凯普还有雷内肯普他们都已经到天国去了。 真是越来越寂寞啊。 话又说回来，总而言之，我们帝国或者是同盟是让扬威利做出不法事情的主体，这说不定就是问题的所在。 现在应该讨论的问题不是过去发生的事情，而是今后的方针才对。 把过去的事情搞清楚，才能知道扬威利究竟是要以谁为敌发动武力斗争，这对于定定今后的方针是非常必要的，不是吗？ 如果能够确定扬威利就是帝国的公敌，那么我们发起军事行动的大义名分就能够确定了。但是同时也会让扬威利成为反帝国运动的象征，得到反帝国势力的向心力。 这样子很好啊，如果反帝国势力都集结到扬威利那里，我们只要打败那个小子，这样就能一击切断火山的山脉，比起一个一个去击破那些反对势力，这样要来的省事多了。 事情没有那么单纯，那些集合起来的势力也很有可能会超过我们的统治能力。当然以全军请出的话另当别论，但事实上把全军集结在一个战场是不可能的。我们新帝国由于急速兴勃起来的关系，跟广大的版图比起来，包含军事力在内构造上的密度都显得稀疏很多。 但是反正敌军是一群乌合之众嘛， 就算是乌合之众，只要有扬威力的智略，一定能够展露出实力以上的能力，弄不好的话说不定会陷入上一次巴米利恩会战时候的危机。不知道是谁出的鬼主意，把我们逼到必须做出最坏的选择的地步。 扬威利的事当然是个问题，然而造成最近一连串事件的谣传，它的真假到底怎么样呢？就是梅尔卡兹指挥官还活着的事。 照这么看来，我看他应该是活着，没有错。 嗯。 亚斯提，还有利普修达特，我们是肩并肩作战的好同志。现在我跟他属于不同阵营了。这是两三年，居然有这么大的变化。这种转变，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没有看到最后的结局，我绝对不能死。 皇帝莱因哈特心中十分的不悦，那是因为他无法接受自己为何如此消极。但是他掌握接近无限制的权力，也告诫自己不可以用高压的形式来行使权力。他生怕走上跟他最讨厌的鲁道夫大帝同一条道路。基于这层考虑而迟疑采取积极策略，也就是在他的心里，霸气和自戒相互挣扎对抗，才导致了这几个月的停滞。 陛下，至今您之所以被夸为常胜军，那是因为您一直都在带动着历史的前进。但是这一次，难道您要袖手旁观，等着历史来带动您前进吗？ 李登费说的没错。 这个时候，莱因哈特再度发现自己在找的东西，朕考虑太多了。大义名分的最大，而且是最崇高的，就是统一宇宙。在这个名分之前，区区的正当性问题，根本就不值得加以考虑。 李登费指挥官， 是。 朕命令你率领黑色枪骑兵舰队，以最快的速度赶往同盟领域，跟驻守在乌瓦西行星的史坦梅兹指挥官会合，在朕的本队到达之前维持当地治安。 是。 首席秘书官马林小姐，近日内公布雷内肯普之死，发出向同盟政府追究责任的出兵宣言，在这个礼拜之内完成演讲的草稿。 是的，陛下。 方针决定了，以后大家要紧急准备出兵了。 是 是。 但是陛下，在城堡竣工之前，您并没有固定的席位啊。 朕不需要什么城堡，朕所在的地方也就是银河帝国的王城。接下来一段时间，战舰伯伦希尔就是我的宝座。 接近战力的兴奋感贯穿众指挥官的中枢神经。皇帝不是住在宫殿里的人，而是战场上的人，这种霸气才是他们所敬仰的皇帝的本质。11月10号，黑色枪骑兵舰队出击，这是新帝国揭开新的军旗首次的对外出征。 来，为了举杯庆祝胜利，我们前往同盟的首都海尼塞吧。 这是莱因哈特·罗格兰戴上帝冠以来仅仅141天以后的事。 ただいの情熱と夢をぶつけ合って透き通る涙を流したね、汗に隠して君を送るこの時に遠い星に映す近い光、揺らぎきらめきどれも熱い交わり祭りさ、若いからじゃなくて夢に挑むことで僕たちに別れはないと星を仰げば僕たちに別れはないという心通えば 莱因哈特揭露事情的真相，宣布对同盟发动再度攻击。比克古根丘无权开始准备如何迎击。另一方面，杨威利回归同盟的道路被阻断，决定前往尔发行星。下一集《银河英雄传说》，众神的黄昏再现，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